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4月8号到13号荷兰总理马克吕特率领大型商贸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正式访问，这是吕特首相第三度访问中国了。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吕特首相高度评价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荷兰希望能够与中国深化经贸关系的美好愿望。荷兰媒体如何评价这次的吕特首相对中国的访问？我们要连线在荷兰的媒体人王贝，听听他的分析。另外，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还要聚焦联合国的世界排雷行动。全球多个地方在和平的生活中仍有地雷的阴影。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聚焦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对中国的访问。4月8号到13号，马克吕特首相率领荷兰大型商贸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吕特首相第三次访问中国。而这次访问距离荷兰国王王后的访华仅仅过去了2个月，如此频繁的访问也凸显出了荷兰政府对于和中国深化经贸关系的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访华代表团是荷兰新内阁的第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与首相同行的人包括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大臣、自然以及食品质量大臣、医疗大臣、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以及水务管理国务秘书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荷兰在哪些方面希望和中国深化合作。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在荷兰的媒体人 BW Media Consulting 的创办人王贝，请他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荷兰首相率团访问中国，荷兰国内舆论对此的反响如何。 像这几天荷兰主流的媒体，比如说荷兰国家这个电视台 NOS 啊，还有这个荷兰的一些主要的媒体报纸啊，他们对这个鲁特访华都做出了全面的报道，然后里面的这个论调都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所以从这个体现出应该说是荷兰这个全民上下还是非常期待与中国的深度的合作。这几个领域的话，在荷兰应该都是属于荷兰的这个重点的一个领域。荷兰外交大臣他今年就是2月初在北京就曾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美荷兰媒体也报道了，就是荷兰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也愿意发挥自身在这个物流领域啊，还有农业领域的这个优势，与中国一起讨论具体的合作。就可见这个荷兰他们的媒体报道也好，还有就是从这个前期的这些准备也好，都体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远景吧。 4月1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南博鳌国宾馆会见了荷兰首相吕特。习近平指出，中荷关系潜力巨大，大有可为，下个阶段双方要践行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积极推动传统领域合作提升。中荷双方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对此，吕特首相表示，荷兰呢作为一个开放的贸易经济体，深知开放性对一国的繁荣的重要性，国际贸易已经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将利益做大。虽说中荷两国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两国的国土面积呢也相差悬殊，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这从近年来中国与荷兰间的贸易往来数字就可以看出。 那目前呢，荷兰它 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欧盟内第三大对这个华投资的来源国。这个听起来就是说荷兰其实在跟中国合作方面的地位还是蛮高的，但事实上我们也要想到，就是荷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嘛，它的国土面积在全球也就排名第133位。有的时候我们通俗的说一点，就说荷兰它的国家面积可能只有江苏省的一半这么大。但是荷兰呢，它作为一个小国，但是它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排名却非常前。在这个最新的一个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个全球竞争力报告当中呢，在这个全球137个国家当中，荷兰排名第四。作为一个小国的话，它这样排名是非常前的。 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战问题，李特首相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刻，贸易的协议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公司和企业可以在任何地方展开他们的业务，分享资讯和知识，贸易的壁垒基本不存在。他呼吁更多的政府选择开放型经济，共同推动全球贸易。 那传统意义上来讲呢，就是中国早已是位居荷兰前十大贸易伙伴之列，所以中国和荷兰之间的这个贸易合作呢，事实上是有很长的这个历史了，也有很强的这个就是双边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就是目前中国向荷兰出口的这个出口量事实上超过了这个荷兰向中国的出口，所以呢荷兰其实他非常希望能够加大与中国的出口。像今年推出的就是年底11月份要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商展吧，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也是让荷兰全民上下非常关注的。这就意味着很多荷兰的这个行业啊、企业啊、品牌啊、商品啊，都想加大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出口。根据这个欧盟的一个统计局的统计呢，2017年荷兰与中国双边贸易进出口额是这个为1074亿美元，这个规模还是相当庞大的了。 说起荷兰首相吕特，许多中国民众对他并不陌生。3年前他就曾经来到中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当时在论坛上他曾经开玩笑说，希望自己的下一次演讲能够用中文完成。虽说这一次依然是说英语，但在场下他时不时的会秀一些自己刚学的中文。王贝说， 本人呢，吕特是荷兰历史上应该算是年轻有为的首相啦，就是他这一次已经是他第三次担任这个荷兰首相了，在荷兰民众当中也给人一种非常年轻有活力，非常有这个开放也很现代的一种形象吧。他来自于这个荷兰的自民党，这个自民党呢就是一直是以这个贸易上面积极和非常积极啊，商业上面非常积极这样子一个态度著称的。所以吕特呢在荷兰本土呢当然是威信还是很高的。第三次连任这个首相呢，本身呢也说明荷兰举国上下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对他以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接受他这样子的一种理念。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爱丁堡是英国苏格兰首府，一座文化古都。不过您要以为这里只有古老历史，那可就错了。爱丁堡如今是英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之一。据英国媒体报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爱丁堡成为了英国最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工作和居住城市。这项研究将城市分成九个类别，包括了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绿地、住房成本等等。结果显示，苏格兰城市居民获得了教育、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广阔绿地的机会比英国任何地方都要高，而首府爱丁堡当仁不让成为了最具有吸引力的英国居住和工作城市。不过我这么说可能还有些抽象，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爱丁堡收入不比伦敦少多少，然而日常的花销成本却比伦敦低了很多，这也是人们青睐它的根本原因。好，来听报道。